也不会回来，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天赋这件事情的确是与生俱来，特别是在听下面这首歌，你就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什么是发着光的天赋。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华丽极了，听歌的体验就是完美。也难怪在他20多岁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当时索尼唱片老总的爱情，马上就听到在我心里没有谁的海豚音比他更动人的玛丽亚凯莉演唱的这首谋生。同样着伴随着这首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明天见。